喂，欢迎收听坚尼地道啊！今日咧系六月五号星期日嘅晚上，咁我喺身边咧有爆石同埋糖水啦，一阵阿肥仔会喺度，大家好， 大家好， 糖水今日六月五号啊，喂，六四做咩啊？六四 落大雨喎呢度， 我哋 落大雨啊！ 柳省好似三十年嚟冇咁大，冇试过咁犀利嘅一场雨啊！咁我头先屋企都啱啱停电，即系出边又水浸又剩，所以都搞到你咁 h 啊，系咯。 六月四号咧，俾人洗版嘅唔系六四，我系拳王阿里。 我拳王阿里系啊， 系啊 ，Twitter 好多啊。 我谂第时六月四号啲人啲 Facebook 咧，将会系即系拳王阿里纪念拳王阿里多过永不敢忘记永不放弃。 哦，咁系都正常嘅。咁你过咗二十七年，咁样你？呢樣嘢要跟住嗰個時代去改變㗎嘛。 講返啦，即係其實都有啲感觸嘅，點解咁講呢，即係唔係因為六，即係當唔係因為六四啦，咁但係呢個節目以前嘅前身南風槍都係我記得 六四開始嘅。 第一集上 My Radio 呢係由六四開始嘅，就嗰時就講澳洲嘅六四集會咁樣，我好記得嘅，因為即係嗰陣時就專登去咗六四，即係去咗雪梨嘅即係中國領事館。咁好得意嘅喎，即係一班中國人啦，咁又亦都有學生團體咁樣。但係去到嗰度呢，咁間領事館就閂咗嘅。即係喺領事館喺一間閂咗嘅領事館出面呢，就喺度抗議，喺度嗌口號啊，即係點蠟燭啊。即係其實係一個我唔知道咁樣講啱唔啱，但係類似一個支聯會式嘅一個嘅集會，只不過呢就唔係喺維園做，就只不過喺一個閂咗嘅中國領事館出面就做咁樣。咁嗰陣時係啊，即係對我嚟講，即係第一次啦，因為始終喺澳洲係未試過去六四集會，我以前喺香港都有去過嘅咁樣。咁但係澳洲嘅就第一次，咁我都係去咗一次啫。咁我問返啲人呢，咁其實係年年都係差唔多嘅咁樣。咁 其實六四嗰陣時你好細個㗎喎。 好細個。 你應該唔知發生咩事喎。 我係知道夜晚啊，我阿爸阿媽喺度長睇電視，我阿爸阿媽就喺度喊咁樣。咁學校基本上學校我哋都太細個，我哋都唔知道，同學之間都冇去討論。 嗯嗯，點解你之後你會有興趣咧？ 我諗之後嘅大咗，咁我阿爸阿媽都有講，但係係講得好少嘅，係基本上係即係我都係靠都係嚟咗澳洲。先會去再多啲去留意翻， 再聽翻網台， 係啊，再聽翻網台，跟住翻香港先至去參加六四集會咯。你明我意思啊？即係我唔係喺香港去完六四集會翻嚟澳洲，而係喺澳洲聽完網台，跟住先翻香港去參加六四集會。最經典嗰次就係嗰陣時就啱啱第一次就係黃仁達仲喺維園出邊就叫人入去，但係唔好捐錢俾支聯會咯。系啊， 我有啲唔同，我就好大个啦嗰阵时，咁就，但系我 大少少啫，有几大？ 好大个啦，我嚟咗澳洲就嚟读大学噶啦，嗰阵时已经差唔，即系未读大学就嚟读大学啊。咁所以嚟咗澳洲啱啱嚟嘅，咁样就睇明报，即系仲要去唐人街咧攞啲报纸翻嚟睇咁样，咁啊不日日都系睇明报追呢件事啦。咁好多。明報嘅文人呢就係、是、支持啲學生啦討論呢件事啦，即係三成個輿論特別係文化界啦，就都係講緊呢樣嘢啦，咁一路同埋支持學生啦，一路都係話唔會有事嘅，咁一路同埋學生嗰個採取嘅方式都係和平一種和理非非嘅甚至唔都唔可以話係抗爭，只不過係和理非非嘅爭取手法，例如絕食啊咁樣係激烈，但係係和平嘅，即係好似追小說咁樣啦，基本上咁當然係但係嗰個情感投入好大啊，成個當時香港就算我喺澳洲都感受得到啦，因為幾乎你打份副刊，個個作家都係講緊呢樣嘢，成份報紙都係講緊呢樣嘢嘅。即係咁誇張嘅，咁一路都覺得係啲人都會覺得就係話唔會有事嘅咁樣，即係但係都好緊張啦嗰個局勢，咁但係結果就係發生咗屠城嘛，咁即係話其實你 你好似即係好接近咁樣睇住呢件事發生，你唔覺得無辜嘅學子突然間佢就俾人殘殺咗啦咁樣，即係一個好近距離睇住佢哋俾人殺死嘅一種咁樣嘅感受，就係一種咁樣嘅感受。 咁但係之後呢，即係譬如話你嚟到澳洲之後，你自己譬如話對六四呢個咁嘅感受係點樣？即係有冇減弱咗好多？ 其實我諗都同一般香港人一樣啊，同埋事實上當時嘅香港人係真係覺得自己係中國人㗎嘛。當時嘅中年人可能佢哋都係，你講緊八九年，可能佢哋都係後生嗰陣時先至嚟香港嘅。咁你八九年可能佢六十年代嚟香港，例如話譬如話倪匡咁樣，咁佢真係覺得自己係倪匡，佢會覺得自己係中國人㗎嘛。咁你好多人都會咁樣覺得囉，真係有一個大中華嘅感情喺入面囉。咁其實我都係跟住呢條路咁樣去㗎，呢度都係跟住呢條水去㗎。 幾時開始變呀？有冇變過呀？ 我諗好明顯你個時代係一路咁樣喺度變㗎嘛。好明顯就係話你而家好多人播返出嚟就話兩當年個個都譴責工作中國共產黨㗎啦。咁你跟住如果你講香港人就好多人移咗民啦，咁跟住移咗民之後，咁你移民咪移民囉，咁跟住移民跟住又發覺香港又好似冇乜嘢喎咁樣，咁跟住又返返去香港，跟住返返香港仲唔止啦，咁跟住隨住中國起飛仲變咗去親共啦，係咪？咁中國亦都係改革開放啦，咁但係改革開放你成個如果你講喺政治上佢嘅開放其實去到2008年可以話係成，如果講緊27年喎，咁當然係物轉星移啦，大佬咩都唔同係啦，所以幾時開始變其實係可以話係一路都變緊囉。問題係我諗去到今時今日，即係好明顯就係話好多人都好，香港人已經唔想再做中國人㗎嘛，有好，我起碼有一大部分香港人唔想 起碼有一部分啦，我話唔敢講大部分嘅，應該可以探到一下。喂肥仔嚟咗喎，係咪肥仔？ 係。 喂肥仔，喂香港六四晚會你有冇參與呀？ 冇，尋晚做節啦。 搞錯，你六四嚟做節，你 做乜節呀？ 我嗱點講呢， 你咪中國人嚟㗎？ 唉，咪 你紀念屈原？ 系咯，中共 冇分别噶。 啊，系喎，咦，又啱。 其實冇分別噶喎，你紀念屈原同埋你去祝公晚會冇分別噶，系啊。 喂，今年我覺得即系去悼念六四呢樣嘢，今年我覺得 個氣氛咪差咗好多。 個 urgency 個氣氛冇舊冇，即系我自己冇舊年咁蓬勃咯。即系舊年我係會話想去。即係去年一定係尖沙咀㗎喇，對我嚟講咁即係當然我唔會話完全忘記六四呢樣嘢，但係同一時間我覺得唔再需要去為呢樣嘢上面去追，即係唔會係下下都好似支聯會咁講話要追究屠城責任，要平反六四，要結束一黨專政，即係我唔會再去諗呢一堆嘢囉。 咁但係你 in general 你覺得譬如喺香港今次呢個六四呢個氣氛係咪同上年或者之前有大分別啊？ 今年係大分別㗎，其實今年其實如果你哋即係你知尋日維園嗰邊開波之前，咁有一男子就上咗台啦，就要高舉香港獨立啦，咁即係我諗今年個 focus 即係除咗話即係以往嘅建設民主中國同埋香港獨立方面呢樣嘢上面係個分野更加大囉。 但係個氣氛濃唔濃厚，即係好似你如果唔去維園嘅話，你行過一條街去天后啊，去譬如話時代廣場啊，係咪已經冇乜特別話即係哀愁善感嘅氣氛啊？ 冇㗎。係 啊，即係同平時一樣啊。 同平時一樣嘅，其實而家係即係除咗譬如話葉普城咁樣，佢哋五區都有 即係做六四嘅集會啦，跟住就除咗中大港大之外，咁其他地方我覺得比較靜囉。 我覺得咁樣嘅年年呢都有張相嘅，譬如6月5號嘅報紙呢，係啦，蘋果日報就一定會有一張大頭相，就係影圍 院 圍院燭光㗎啦咁樣，咁就都係嗰幾句㗎啦咁樣。咁但係我見到今年呢就真係比往年呢就係少人嘅，呢個就真係正常嘅。咁呢個第一個留意到啦。第二個留意到就係我發覺呢網上面呢係少咗人呢去打卡啦。即係我話上年六四呢係都仲有好多人打卡，就話即係都會話永不放棄啊，不敢忘記啊咁樣，就有啲咁嘅 caption 跟住打卡。 即係轉 profile pic 啊嗰啲咁嘅嘢啊嘛。 有支蠟燭講，今年咧係明顯少咗，我諗有成七八成嘅。我唔知道係因為 Facebook 太厲害，即係 AI 已經知道我啲 friend 咧係我唔鍾意睇呢啲咁嘅 post， 咁所以佢就 filter 咗啦，定還是真正係咁樣，我唔係好知道啦。咁但係我唔知呀，唐水你係咪咁呀？ 我都覺得係 Facebook， 我覺得都大致上都有呢個情況，都有呢個情況。不過其實我覺得成件事係，不是，我覺得六四成件事係簡單嘅。 系，点解咁 解？首先就系你咩不想记起，未敢忘记嗰啲啦，系咪？咁你一个纪念活动，咁首先纪念活动系有意义嘅。 嗯， 纪念活动即系等于你去拜山啫嘛。 嗯嗯。 咁拜山系有意义嘅，等于你去做弥撒。 嗯。 即系话做弥撒，即系天主教做弥撒，即系你每个礼拜都去。都要耶稣死一次，咁你就去纪念返呢樣嘢啦，或者 relive 返呢樣嘢出嚟。咁但係嗰個問題就係話，其實你而家呢個係一個到底係咪拜山先，同埋你咁同埋拜完山之後你做啲乜嘢，咁到底係一件纪念呢、這個精神上嘅纪念活動，同埋你嗰個現實嗰個政治嗰個關聯係啲乜嘢。咁呢樣嘢要搞清楚嘛。如果你純粹係一個紀念活動嘅時候，咁我又覺得係 ok 喎，咁你咪講明囉，即係呢個係一個紀念活動。咁 但好少拜山會籌錢㗎嘛。 係啦， 即係你明唔明意思呀？即係你拜山籌錢貨下年拜山喎，你明唔明意思呀？ 你即係等於你去拜即係你入廟或者係去教堂，你都捐獻啦，係咪先？佢入廟都要煙個香油啦。咁但係你要講錯，呢啲係香油，呢啲係捐獻，係俾先人嘅咁樣。即係你要搞，你唔好掛羊頭賣狗肉囉。咁你要將靈性嘅嘢歸返靈性，政治嘅歸返政治，係咪？天主嘅歸天主，海撒嘅歸返海撒。同埋你拜完山之後你做乜嘢？你係咪真係去建設民主中國？你係咪 去 結束？你係咪真係去結束一黨專政？同埋點解要香港要民主？要先有一個民主嘅中國先？喂，我覺得要有一個民主嘅中國係困難過有香港有民主好多嘅。 即係佢哋話咧，即係支聯會嘅大粒佬啊，成日都話中國有民主，香港先有民主啊嘛。咁嗱，個邏輯問題就出現啦。咁當中國有民主嘅時候，香港會仲會唔會俾香港民主你呢？就呢樣嘢啦。 係，即係我以我所知就係中國有咩？中國有沙士，香港先有沙士，你話先啊？ 唔係，當中最大嗰個邏輯謬誤咧，就係話，如果中國冇民主咧，香港就冇嘅，因為香港。因為佢會阻撓你嘛，佢唔會俾你嘛，佢意思即係話。 係。 咁但係問題話你去爭取中國有民主係困難過你去爭取香港有民主㗎嘛。 嗯、 你嘅邏輯咪出現問題囉。 其實即係好似即係等於話你去中東咁樣，你可能佢哋全部都係即係可能佢哋全部嘅伊斯蘭教嘅。咁但係要佢哋突然之即係要去push 成個地區去轉向其他宗教的時候，其實呢樣嘢嘅難度係等同於中國 要去建設一個民主嘅制度一樣咯，因為佢本身唔係啊嘛，佢本身係一個共產嘅制度啊嘛。 嗱，咁其實都有翻啲資料啦，咁佢支聯會就話，琴日咧就人數就有125,000人啦，咁樣，咁係2009年六四20周年以嚟最低啦，咁樣，咁但係咧佢就捐獻咧，嗱呢個最緊要嘛，捐獻咧就收咗多咗40,000到174,000喎。咁啊，顯示出咧出席者咧係更加堅定嘅咁樣，即係依班咧係人數雖然少，但係咧嗰個捐獻就多，咁所以咧即係可能啊係啦，喺學生咧就有一班學生就走咗，但係咧喺維園裏邊嘅人數咧都冇乜點減少到咁樣。咁 anyway 依個係即係支聯會即係佢哋自己方面嘅講法啦咁樣。咁但係 咁啊，我可唔可以恭喜佢哋？ 系啊，即系话好啦，人数少咗，但系捐献 咪好咯，系啦，系啦， 咁咪大家都搵 到食咯，大家系。 但系我想问一问，知唔知佢哋人数上系点样计噶？ 唔知啊，我嗱，一路咁讲，我一路我唔系好理人数点计啦。系啊，但系我意思就系话，我有几样嘢想讲嘅，就系话嗱，我唔系反对啲人去支联会嗰个六四集会，我亦都对。即係如果你有大中華思想嘅，你繼續去支持去即係去參加維園六四集會，或者參加支聯會搞嘅六四集會，我都冇問題嘅。你繼續去，因為依個係你嘅信念。但係我一個比較強烈嘅感覺就係話咧，大家互相冇攻擊。OK， 即係我明白嘅，即係我哋有一班咧，譬如本土派啊，或者係即係你要見到樹人學院之前咧，佢都有一啲嘅文章係去攻擊，即係支聯會話我哋去歸功啊，或者係扯皮條啊咁樣。我覺得依個言論都過分咗嘅，但係李炳湘就話我唔去你支聯會六四集會，你就唔好話我冇良心咯。即係我唔喺維園度有燭光晚會。吓、啊！我喺我自己屋企啊，悼念六四死难者，你唔可以话我呢啲悼念，我应该去维园，唔应该去。 系啊系啊， 即系我唔系为你幅相而去噶嘛，我唔系为咗你幅相而去支联会六四集会咁样噶。 我想再讲清楚啲，即系你悼念头先讲咗啦，纪念系有意义嘅。咁你如果你中意去维园，咪去维园咯。咁你但系你去做第二啲聚會都得噶嘛，好似而家嗰啲大專院校或者係葉寶成嗰啲都可以嘛，或者你自己屋企做都得噶。 係啊， 你自己屋企點知蠟燭，或者你唔點蠟燭，你自己耷低頭， 你放火 都得， 你明我意思 啊？ 即係你用你方法，你悼念都得。 唔係同我仲想講喎，你唔悼念都得噶喎，即係等於你係可以唔去拜山噶喎，或者你可以唔去，你可以唔去離殺噶喎。如果你唔係天主教徒，有咩錯啊？有咩問題啊？我真係諗唔到有乜問題喎。 同埋其實佢令人最反感嘅係呢，即係無論係蔡耀昌啦，還是李卓人啦，還是係到尋晚喺港大一個嘅論壇，即係佢哋都講話六四燭光晚會維園嗰、那個，佢哋唯一即係佢哋可以最做到嘅係佢俾全世界去睇到呢一個係佢哋對中國呢個政權同埋對六四是可以發出一個最大的控訴嘛，同埋即係以佢哋覺得表示佢哋嘅不滿，去話俾中央聽呢一個佢哋係唔會忘記。其實呢、這個佢話呢一個本身係一個抗爭，亦都係一種願望嘛。咁其實你即係你所不滿，你所想同大陸政府去講嘅嘢，就是、只不過係話我哋冇忘記到，局限於咁嘅咋。 即係你二十八年以嚟，你每年呢一日6月4日一晚影一張相係一個 message 俾中共嘅話，咁你唔使維穩費啦啲人，你明我意思啊？即係唔使要揾咁多探子去喺香港度睇下究竟班本土派做乜嘢啦？每年6月5日朝頭早買份報紙咪知咯。但係就係唔係咁啊嘛？喂，我想講話控訴呢一樣嘢，即係話你要去表示一個 message， 去同中共或者俾世界睇到，向中即係中共嘅對呢個反抗係靠呢張相嘅話，喂，邊個有力啲呢？我想問一下，佢係79日嘅佔領喺條街度。坐咗喺度，嗰個效果大啲啊，嗰個聲音大啲啊，媒體報道多啲啊，定還是你每年六四有一張相喺嗰度大啲咧？ 即係唔妥呢個中共政府就係人都知㗎啦，係傳媒都會報道㗎啦，但係係咪就係靠你呢個6月4號晚裏面嘅一張相或者係一啲咁樣嘅人數嗰啲係報道會話俾你聽，哎呀而家即係中共嘅政權受到威脅啦，冇囉，呢27年嚟都係冇呢咁嘅事發生到囉，完全唔會因為你人數多與少而產生任何嘅恐懼囉。Okay， 即係我唔知道支聯會嗱，你即係如果咁講，如果用一個 consultant 嚟講嚇，我要去改變你呢一間公司嘅公司策略。支聯會如果你想做嘅嘢就係去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平反六四嘅話，你27年嚟都做唔到，你執鬼咗佢啦。 我嘗試喺 Facebook 揾翻，即係佢哋喺呢27年嚟喺維園所收得嘅捐款啊。我要找回個 post 出來，但是講的是2000多萬。 過億啊嘛。 過億啊？ 2000多萬。不知道你如果你計。 我要找回那張。 你計如果如果你計他12萬啦，你計12萬你一個人捐幾多？ 他現在他個數字他說明他是收了174萬的。 喔、oh， ,ok。 是啊，那你咪咪圍返每人捐15蚊囉。 喔、oh， ,ok。 咁咪174萬囉、即係圍返。 即係如果你一年100萬你28年都2800萬囉。 咁當然啦，因為每年增加咁，所以即係可能個數都係千零萬左右啦，我相信。但係我想講就係話你唔好將呢個咁嘅支聯會維園燭光集會成為一個信仰得㗎大佬。即係我唔去你嗰度就係邪教。啊，即係我唔去你嗰度呢就係、共產黨最高興。或者好似我上個禮拜咁講，即係共產黨最開心，同埋嚇我去人哋嘅，即係我如果去六四，我去六四， 你小心 我去六四燭光集會咧，就係、是、即係共產黨就最即係最唔開心啦咁樣，即係唔係咁噶嘛？你見到咩？你28年，你27年嚟見到有啲咩嘅成效，有啲咩效果嚇、啊？即係有冇寸進咧？冇。OK， 即係我依樣嘢唔講啦，你可以照去 ，OK， 即係你支聯會可以照做，唔緊要，但係你唔好叫認為唔去你嗰啲或者去人哋嗰啲就係邪教，就係冇良心嚇、啊，就係、是、即係冇人性咁樣，我覺得唔可以咁樣咯。 其實如果睇話邊一樣嘢去，即係中國最有反應嘅比較下，究竟係呢27年嚟嘅維園集會啊，定係今年旺角初一嘅事件啦、啊？再定係新界東補選嗰66票呢，其實翻中即係如果從報道上面去計呀，新界東補選即係中國黨部呀、啊、佢哋去報道呢，反而係呢一樣嘢個覆蓋率仲高過你27年嘅維園集會，我想講。 就係呢班人就係你呢一晚就喺度大叫，就話結束一黨專政，我即係呢個嘅平反六四咁樣。喂，你去到張德江面前你唔講，你去張德江面前你咪搖曬尾鴨曬頭做狗 ,ok? 對準政權啦、啊、直頭係。 你對住個政權啦、啊、你都唔講。你而家喺維園度 對準個搖尾嘛。對準個搖尾 嘛。我覺得你唔好咁偽善囉、啊、即係你喺個面你喺個台上面就喺度大嗌喺度喊 ,ok? 你去到嗰個人面前，你去到第三把交椅面前啦、啊、你都唔講出嚟。OK， 即係咁有啲咩意思呢？ 即係得督阿梁振英背脊啊嘛，佢哋覺得好大成好大成就㗎啦。 覺得你要呃香港人幾耐呢？即係我呢個係最反感嘅一樣嘢囉。即係六四講到呢度啦，喂糖水，即係你有啲嘢想講我又。 呢間嘢係其實可以講由六四講返㗎，即係。 講 六四當年國際社會好多都會去monitor 住中國嘅人權狀況啦，或者係督促住中國嘅人權狀況啦，咁但係 由六四以嚟一路都係咁樣係咪？由六四開始一路 係由一路以嚟都係咁啊。其實之前都係嘅，其實六四之前應該開始都係、一路以嚟共產國家都係咁啊。咁但係佢搞改革開放之後，一路都係咁啊。六四之後就更加嚴重啦。咁但係當時嘅李鵬已經係用食飯權去駁斥呢樣嘢啊嘛。 咩食飯？ 就話中國人。就中國人，即係唔好同佢講人權啦，但係佢大致上嘅意思係咁，唔好同佢講人權，咩人權呢啲咁嘅嘢，佢哋要搞掂咗中國十億人嘅食飯嘅權利，呢樣嘢先係最重要嘅。 即係飯都冇得食，你唔好同佢講話人權自由。係 咯，飯都冇得食，你講咩人權自由嗰啲嘢啫，咁樣囉。咁但係以呢個咁樣嘅論調呢，最近呢係 中國外長王毅咧係喺係再次提出嚟喺個加拿大記者嘅提問之後，再次提出咗嚟喎。 我記得王毅啊，我記得王毅，因為咧王毅個樣咧係好似架仔嘅，即係我初時去睇報紙嘅時候咧， 幾型啊都。 喂，依、這個一睇就知日本人啦，但係點解會原來中國外交部部長王毅，即係嗰個鹹頭就係好似我哋澳洲嘅 Julie Bishop 咁樣咧。係 啦，肥仔知得，肥仔應該知呢單嘢啦，係嘛？ 知道。 咁喺當時啦，就係、是、加拿大一個記者大概講翻啦，加拿大記者就提問啦。其實佢係問緊加拿大嘅外長喎，佢係問加拿大嘅外長點樣喺通過呢個兩個嘅關係咧，係去促進中國一直存在問題嘅人權狀況咧。咁點知咧，佢問加拿大外長啦，阿王毅先生咧就要回應呢位記者嘅問題咧，係上頭公開斥責該記者態度傲慢，對中國充滿偏見，完全不能接受，而且唔知呢種傲慢喺邊度嚟嘅。佢又話最了解中國人，佢質疑，我而家係引述緊《熱血時報》嘅報導啊，質疑該記者是否了解中國，有冇去過中國，知唔知從中國由從一窮二白嘅情況。中共將6億以上的人擺脫了貧困，而中國現在已經成為了8000美元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他又直指了解中國人權的狀況不是記者，是中國人自己，這個記者沒有發言權，中國人呢就有了。 即是在這個話題上，加拿大這個記者沒有發言權， 即是沒有，外面的人不會比自己的人更加熟悉啊。 咁即係其實又係講返嗰個老退嗰句，就係話即係中國嘅內政你唔好問，即係外國人冇得過問咁嘅意思啦，係咪？ 係囉。 咁我覺得作為一個外交部告長，當人哋唔係問你呢條問題，你自己插嘴答跟住上曬頭，我覺得你真係丟曬架喎。作為一個外交部部長，你首先你做外交㗎嘛，你自己本身要有一個比較即係 EQ 要比人高先，人哋問你啲尖鋭嘅問題嘅時候，你識得點樣鬆容嘅回答，仲要問答返人嘅時候令到人哋尷尬，先係你顯出你嘅強勢咁樣㗎嘛。即係我覺得你咁樣人哋都唔係問你自己搶住答，仲要係即係一答就喺度上曬頭鬧人，你自己即係失位囉，你自己即係丟架囉，免人哋俾嘅啫，我覺得呢啲嘢。 佢驚㗎嘛，恐懼㗎嘛。 我成日都認住呢，係其實即係都唔好話外交部部長或者自己中國人有啲咁嘅情況，就係話佢自己已經有咁嘅 perception， 佢自己已經覺得知道自己離咗規啦，即係佢自己知道，我人權係做得唔好。OK， 但係呢我一定要搵啲嘢呢去 back up 我要我要去 停咗，即 係啦，喂你唔好理，即係佢話我係呀，你唔好理啦，即係我而家我喂飽到6億人，你睇下你即係我而家令6億人咁有錢， OK， 我個國家十幾億人啊，我可以以前呢我就太窮啦啊，連食飯都食唔到，而家我可以喂飽我啲人啊，喂我好叻㗎喎，你唔好你用啲咁樣嘅嘢嚟去打擊我，你想去打擊我咋嘛，其實你即係其實佢嗰即係感覺就係話你哋各個國家都想，因為我而家中國強大啦，你而家打擊緊我 ,ok? 就你有啲咩可以攻擊我呢，就係話我人權唔好 ,ok? 但係你出到我仗咩，我經濟好啊咁樣囉，即係而家用咁嘅心態囉。 好多人批評過王毅呢個回應啦，咁而家成為咗國際新聞啦。 又揚威國際啦， 澳洲嘅報紙都有報導啦呢件事。好多人批評過佢嗰個態度啦，佢作為一個外交部長，佢喺呢件事嗰個 performance 係幾咁差啦，同埋即係中國人即係呢種咁樣嘅人權同埋食飯權嘅，即係以食飯權嚟回應一個人權問題呢種野蠻嘅態度啦，同埋就係話佢話提到中國人應該有發言權，但事實上中國人根本上就冇發言權啦。 嗯。 咁但係其實我最想指出嘅呢，就係話一個最根本嘅佢言論上嘅謬誤呢，就係話佢提到呢，就係話中共將6億以上嘅人擺脫咗貧困。 嗯。 佢哋有好大嘅問題要解決，佢哋要佢哋嘅需要解決問題係要俾十幾億人嘅溫飽，呢個最根本嘅問題就係話，中國人即係一個國家嘅人，佢係 佢係自己去，佢係去自己去喂飽自己，然後交税俾你㗎，仆街。 唔係你有啲咩恩惠 俾你？唔係你去幫佢十幾億人去搵食㗎。同埋呢個係最最最根本嘅一個要駁斥嘅一個論點囉。因為如果你搞唔清楚呢樣嘢，就佢咪永遠都高高在上。咁同埋呢樣嘢係合理㗎嘛，我講嗰樣嘢。而家唔係嗰個政府去喂飽你㗎嘛，而係你係呢個國家嘅人民去交税俾你，去養活你，去養活呢個政府。呢樣嘢一定要搞清楚。 交税去養活佢，仲要係越有錢嘅越有錢，窮嘅就越窮。 係啊，即係佢會 focus 喺嗰六億人擺脱貧窮線，但係咧佢唔記得咗佢自己個國家有十幾億人。 同埋咧就係話，如果你覺得自己嗰份工，即係嗰個管治班子嗰個問題咁困難嘅時候，即係你咪唔好做囉，就係咁簡單咋嘛。咁你可能會話，喂，我哋唔做唔通你搞得掂呀，你做啊，你嚟做啊。即係有冇人做得好過我哋呢？即係好似例如咁 樣。我諗佢個意思就係咁囉，而家你有冇人做得好過我啊？我可以喂飽六億人，即係我可以令六億人。 我做話俾你聽，我做得好過你。你唔好做啊，聽日俾我做。 得 你唔信你試下。 係啦，你試下唔一當專政啦，你俾我搞。啊、我俾我。 係呀，你俾我搞。 即刻有民主，我幫你搞掂佢更加好。 唔係囉，我幫你搞掂。如果我搞唔掂嘅，換個個囉，換個個搞掂為止，實有人搞掂。即係好明顯，就係咁咋嘛，就係咁簡單咋嘛。 唔係，佢咪最尾佢咪要攞個黃牌出嚟，中國嘅內政唔該外國人唔好過問。 呢啲係好一般嘅中國外交嘅回應技巧，我想講。即係呢，佢咪有一個外交部嘅發言人啊，係咪華春瑩嘅。跟住成日講到話，即係無論係由美國啦，或者係其他國家，當佢哋去批評中國一啲無論係內政啦、經濟啦、南海嘅問題啦嘅層面嘅時候，佢成日都話呢一個係我哋中國嘅內政嘅問題，先要處理呢樣嘢，咁其他人冇權干涉嗰啲咁嘅嘢。其實佢一般嘅技巧，只不過係佢哋係要遮蓋住一啲佢哋都唔想答嘅嘢咋嘛。 永遠都係一個最大王牌啦，咁樣。不如今日今個禮拜講到呢度啦，咁我哋下個禮拜再同大家見面啦。 好啦， 拜拜。